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张秀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咁好啦，即係其實而家全民退保呢，咁啊即係你講返你話社福機構又好，講周永新佢最新嘅方案都好，其實都會 assure 咗大家，即係都回應咗啊，即係嗰個世代個財富不公嘅問題，就係話喂，而家你對你而家我哋呢啲後生仔全部隨資隨富嘅話，其實好唔公道㗎喎，係咪？即係我哋而家僆仔工，喂，但係我哋收唔收得返呢咁樣樣。喂，未必收得翻嘅喎，咪爆煲。咁所以其實佢有回應嘅，就係話咁而家呢個所謂三腳凳啦，即係除咗政府佢自己種子基金之外啦，咁嗱，佢亦都強調就係話咧，大財團個營運咧，即係如果超過5000万嘅，咁就要加 1.5% 嘅利得税咁樣樣。咁有啲人講，即係好似陶傑嗰啲咁講，就係話你加呢一點，如果你加呢利得税嘅話，啊，咁你咪違反咗呢個你基本法嘅概念咯，因為低税就是，喂，大佬你計數，喂，你香港有利得税幾多啊？ 16.5% 加一點係幾多啊？ 18%。 咁18%嘅利得税，咁如果環球相比， 除咗新加坡之外， 仍然係最低噶， 仍然係最低噶， 18.5%啊， 咪係咯。喂，你要识加数啊嘛！屌你个咩？即系你然之后就话因为就加咗税呢啲嗰啲大财团一去冇回头。 喂，陶杰唔系真系咁讲系嘛？因为我冇听佢节目啊。喂， 但系同政府 基本法里边写嘅内容，唔系 ，sorry， 基本法写嘅内容话保持香港作为一个低税制啫，冇话唔准加税啊，大哥。 吓， 两个概念唔同噶。 咁你相对而言都系高低。 系啊， 咁你如果你话你讲呢个美加嗰啲咪仲大镬？ 嗰啲廿 加加拿大咪会唔知话即系其实 30几噶， 30几40个黐线。咁你北欧嗰啲咪仲大镬？ 所以有钱佬做生意嘅人唔系睇个唔单单系睇个税制咁简单，你主要睇嗰度有冇生意做啊，大哥。 同埋你香港你唔可以下下都係鬥平價㗎嘛。 係，即係個營商環境唔係淨係税制一樣嘢決定㗎嘛，就好多配套決定嘅營商環境㗎嘛，適合做生意㗎嘛。 係啊，你同大陸比，喂，香港 法制 都係超級低税㗎，係咪啊？咁呢個此其一啦。喂，講真，呢個問題就係話，我哋而家講緊係即係成個全民退保係一個累進概念啊嘛，即係能者多富啊嘛。咁去到就算係而家叫強積金供款嗰度搣出嚟，叫做係話咧，即係而家強積金嗰度就斬半，咁 2.5% 咧就係你自己本身原有噶啦，咁另外 2.5% 咧就係攞嚟溝做大鍋飯啊，咁然之後咧就俾全民即係其實去攤分啊咁樣樣。即係咁樣計啦， 咪所以咧玩嚟玩去咧，佢包仔咧，我哋只要 tackle 到佢兩個問題已經解決㗎啦。一點解唔會爆煲？因為你香港係明聽一個好低嘅税制嘅地方，而香港亦都有一個好大嘅財政盈餘嘅地方，再加上你係有三方嘅供款噶嘛，係咪？你員工又會捐供，你老細又要供，你政府又要供，所謂三方供款嘅方案啊嘛，係咪？因為如果唔係咧，你係真係唔夠嘅。咁好啦，我而家 tackle 完，咁唔爆煲啦。咁啲人其實個心裏邊咧都唔係因為呢樣嘢嘅，最重要嘅問題係咩咧？我点解我要能力高嘅人去照顾你能力低嘅人啊？但系啲人忘记咗自己嘅身份同地位。阿哥，大部分嘅人其实去到嗰个阶段啊，都系全部冇钱噶啦。除非你真系有层楼，跟住搞逆按揭，系咪？逆按揭你都睇你层楼咩价值咯？有咩价值？你先去玩逆按揭。我就得咗，因为我冇细路。Anthony， 你都唔玩逆按揭啦，你最多都留翻俾你个仔啦。唔通你个仔又再买个另外一层楼啊，大哥？系咪？因为你就 cash in 咗佢，跟住就攞一笔钱，部分搣，部分俾咗你个细路。喂，你得呢、這个得呢个选择嘅啫嘛，唔系大个大富人可以逆按揭噶。喂，所以如果我哋唔同意呢个世界叻嘅人去照顾一啲渣少少嘅人，或者我哋唔愿意见到香港一个。本来是一个国际城市，一个富裕的社会里面，有些人执纸皮，有些人执汽水罐的话，那我咪要付出这个代价咯。 嗯。 即是有钱一点的人是要付出这个代价， 而你都唔会蚀晒嘅，因为点解你去到嗰个 H 你就可以攞翻转头数噶？即系你越长命咧越着数啊！不过老实讲，呢个世界你问我不许人间见白头，我就唔想即系喺度咁挨你嗰几千蚊啊！即使我就算嗰阵时候冇钱都好，系嘛？你嗰阵时候你个机能又衰退，系嘛？亦都即系跑个步又唔得，喂！边个想去到嗰个阶段里边挨由六啊五又挨到八五，跟住去九啊五啊，大哥嗰阵时好辛苦嘅、哦，吓、我宁愿早死好过、啊。你问我，喂，所以而家啲人我都唔知佢系用乜嘢嗰个思维或者系乜嘢嘅框架去谂佢呢一个全民退保嘅概念。 我谂其中一个问题就系因为关于全民退保里边嘅分计数嘅嘢咧比较复杂，而且咧个资讯亦都太多，文章亦都太多，变咗你。每个人只能够即系比较片面去了解成个问题咯。 尤其系你讲到新移民， 即系好 易喺 个口水战咯。 你讲到新移民嘅问题，同埋世代之争嘅问题， 系 啊， 非常之敏感嘅问题噶。 即系情感上系容易消化啊嘛，系咪？即系所以 咁阿坦冇理由唔赞成噶。喂，如果佢讲紧世代之战嘅时候，喂，除咗佢或者阿杨都系啊，杨唔系细我好多嘅啫嘛。你都就嚟去到六啊五咯，你咪有数咯，大佬。你之前都唔使供。嗱 ，Anthony 反对，我觉得有道理。Vincent 反对有道理。如果你用呢个逻辑嘅话， 嗱我谂， 因为点解咧？你供咁 Q 耐都未到我去攞，喂，梗系攞早攞，着数。 我谂话养佢仲有另一个理由噶，佢就系觉得上一代人做咗好多衰嘢。咩衰嘢咧？即系佢哋通常都系蓝丝啦，通常都系反对民主啦，通常都系大中华交啦，即系因为佢哋嘅即系呢啲人做咗咁多衰嘢， 咪即系其实 仲要系霸住位唔俾年轻人上位，咁做咗咁多嘢，点解仲要益佢哋？攞呢个单 嚟讲咧，就系叫政治上报复呢班人，咁所以咧就唔俾社会福利俾佢哋，就 喂以眼还眼，以还牙还牙。 唔系，但系我 嗱，我系嬲你啱唔啱？但系 但 系社会情绪嘅一个部分嚟 嘅。你同唔同意咧？即系政治上面系报复。即系呢啲人咧，即系如果你话我哋系 喂，第一我唔知道点样去区分，即系人哋话俾你听，最多再做调查啫。喺选后嘅 exit poll 就可能多啲老人家去支持，即系民建联嗰方面，因为人哋派得多嘢。喂，就系因为咁啊！如果我有全民退休保障，我啲老人家都唔会受嗰啲嘢啦，大哥。 啱啊，啱啊，呢个啱噶， 系呢个妖咩逻辑嚟噶？ 呢个因同埋果。 系啊， 喂，就系因为你而家冇全民退休保障，叫啲阿婆攞二千零蚊嘅综援，仲冇晒尊严嘅情况之下， 你令到蛇仔俾咗个威力更加 冇错啦。我而家咪 tackle 紧佢个问题咯，系咪啊？你点解可以令到外国嘅社会啲老人家都可能一半系支持民主党，一半系支持奥巴马，要视乎当阵时嘅政治环境去决定一，就是、因为我唔会受到呢啲咁嘅嘢诱惑嘛。喂，如果你问我，我真系冇得食嘅，系算啦，我投你一票啦。喂，将心比己都会咁谂、啊， 会噶，可能系噶。 喂，咁大嘅利益诱因喺度，喂，起码我有月饼，我有粽， 起码 我过年嗰时候有咩嗰啲礼包又有米。喂，我真系好唔掂啊，大哥。 你就算 还翻去人情， 你就算送完水，佢都逼住饮噶，其实佢都会多谢你噶。咪因为你谂下就系话，佢本身个生活都好 desperate 噶嘛，系咪？咁同埋就系话，亦都讲翻嗰个即系嗰个头先讲嗰个公款问题啦，即系如果系关你事嘅，就系讲到嗰、那个你自己强积金嗰度搣一半出嚟，咁然之后咧就分出嚟就做大镬饭，即系你嗰 2.5% 嘅强积金咧就做大镬饭咁样样。咁但系咁讲，嗱咁清永师嗰啲就系话咧，咁你人口无上限咁样样落嚟嘅话咧，咁样 冇上限，即系而家都有上限啦，一日150 系啦，咁佢咁讲啦，佢咁讲啦。咁你咪即係等於係供養咗呢啲惡輪囉，去攞嚟洗腳囉，係咪？咁嗱， 咁但係嗰啲人你即係你佢係會融合喺香融入香港社會，或者講唔講廣東話都好，但係佢嚟到香港，佢都有即係會做，佢都我唔信佢唔會揾工。 係啦，呢個就 係 問題啦。 佢 即係你唔可以咁樣講，就係話咧輸打贏。 佢呢個香港經濟係有做到嘢。 你計 balance sheet 咧，你係有出亦都有入噶嘛，係咪啊？土伯 嚇啱啊 ，debit credit 係咪啊？即係喂你自己落嚟香港，你做新香港人，即係你自己攞福利之餘，其實你自己都係會即係投香港嗰個勞動。 动市场噶嘛，系咪？你都会做嘢噶嘛，所以其实你唔可以单纯就系话佢攞社会福利嘅时候，咁你就屌柒佢；佢做嘢嘅时候，你就当冇件事。 唔系啊，佢都屌柒佢噶， 因为抢咗你啲位 啊嘛。屌乜嘢都你都答啱噶。总之你系新香港人就唔得啦。 咁但系茶记嗰啲嘢，你好少见到香港人做噶，即系多数都系新香港人做噶。 唉。话俾你听，你真系有去消费过啲人都知啦，茶记又好，清洁又好，保安又好，甚至乎我今日特登留意啦，入油都好， 啊， 即系个车入油， 全部都是早跟嚟噶嘛，好多都系， 全部都系讲广东话唔正嘅， 系啊， 都 大部分都 系，估已经估到佢系新移民嚟噶啦， 啊， 因为冇人，我哋香港人点肯做嗰啲嘢啊， 啊， 难听啲讲就系， 系，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啦。嗱，其實如果你自己本身嗰 2.5% 啦，你唔係完全冇曬嘅，即係只不過就係話叫做係大鑊飯啫。係。咁如果你自己係個收入係 below average 嘅話，其實你都係受益人嚟嘅，係嘛？即係你嗰 2.5%， 喂，使唔使講咁肉痛？同埋就係話你原本咧，即係你強積金咧，其實你自己本身打翻，你全部係打散曬嘅話咧。嗰、那个叫做系嗰管理费好撚贵㗎嘛，係咪？ 係。 咁但问题就係话你而家嗰 2.5% 全部 group 埋做一个 single account， 咁嗰样嘢呢，咁好可能呢就会变咗做即係香港嘅一个外汇储备基金啦，係咪？咁你讲外汇储备基金咁样，咁有啲人讲法就係话，即係譬如啊吓隔离台 Vera 啦，係咪？就讲就係话，喂，咁俾一啲即係私人公司去搞，喂，即係可能会好啲，好过你自己公营去搞。喂，但係问题就係话啦，第一你嗰个叫做系手续费就係超高嘅。如果你只係以一个新升高 account 去计嘅话，你係悭咗系不少手续费。 啱 呢条数系第一条啦。第二条数就係话呢，你讲返今年啊，即係今年叫做系 外汇基金。 即係今年咪外汇基金，即係尤其系你讲返呢个金管局咪蚀鸠咗好多钱嘅，蚀鸠咗几百亿嘅。咁啊边个讲啊陈德霖咪又讲无能为力嘅。咁如果你有听我哋股海云土知道，其实呢即使佢系蚀咗几百亿都好啦，其实呢外汇基金系确实系跑赢大市嘅。咁如果你话以保本嘅概念嚟讲呢，其实唔系咁差嘅啫，老实讲系。咁你唔需要睇到咁差，即系你 同埋你谂翻一层嗱，好似我哋即系强积金大概2000年度开波啦， 系 而家到2015年，我俾你听，就算你供到最高嗰班人，即系真系2000，即系以前就1000、1000啦，而家好似1500啦，即系最高上限嗰啲咧，其实都系60-70万到嘅啫，唔好讲到自己咁大啊！你嗰笔数，跟住你再除二，头先你个讲法。 三十几万， 除四，对唔住，因为老细嗰份唔计啊嘛，因为你嗰度计嚟10% 啊嘛，除四几多啊？ 即系20多万咗，屌你老味！ 系啊， 咁你20多万 摆个铺度 ，OK？ 除咗话悭咗手续费之外，系咪？你嗰个投资亦都唔会太差，系跑人大市嘅话，跟住我哋亦都 approach 去到就嚟65啦，咁咪即系有入冇出咯。 系 有乜理由反对啊？ 嗱，确实咧，即系呢个有财富再分配嘅一个效果喺度嘅 核心问题。 咁即系呢个系一个税嚟嘅。 你认唔认同？我如果能力高嘅时候， 系啦， 我愿唔愿意见到个社会系一个富裕嘅社会？有啲人系执纸皮、执汽水罐，啲阿婆搵差唔得米咧，亦都冇能力去搵啦。唔系你愿唔愿意见到咁就得噶。嗱，你愿意见到咁，你觉得继续应该系咁嘅？咁我冇说话好讲啦， 唔系 咁你继续反对啦，但你嗰啲对唔住，你嗰啲唔捻系理由， 系 你唔好喺度呃界做咩世代啊，咩中港矛盾嗰啲咁鸠嘢嚟嘅，全部都系咪？因为用你个逻辑，所有嘢都唔使做嘅，系咪 啊？再讲就系话，我亦都唔同意，就系话你政治上面唔同意一个人就唔可以俾佢攞呢个社会福利，唔系咁样，我谂 你咁样就系希特拉嘅逻辑， 唔系呢个一个危险。 你希特拉嘅逻辑系乜嘢啊？就系因为我唔同意你当日嘅犹太人。所以呢我就要同你分等分级。 即係你唔可以 同一个逻辑咋。支持民主嘅人先可以攞中援啊。我嘅細路先可以读书啊，你咪搞撚错啊。 即係你香港过往 嚟讲。仲有问题就係你可能将即係一啲本来都唔係好即係反对你嘅人推咗另一边反对你。 係啦。 啊這個、 即係同埋我哋香港所谓核心价值呢就係讲嗰个。 平等㗎嘛。我有自由选择我政治倾向嘅权利㗎嘛。你全部自己打返自己嘴巴㗎，你话你自己支持民主。因为我觉得你似蓝丝嗰个支持民主嘅人，支持民主嘅人系能够包容，大家唔同嘅谂法嘅人嚟噶嘛， 抢嘢讲系另一件事系嘛，但我仍然会俾机会你发表你嘅意见嘛，即使我唔同意立场，但我唔会反对你嘅人啊嘛。喂，佢嘅逻辑再延伸我系咩啊？根本啲人应该赶出香港。喂，咁你好大镬噶喎，咁你同希特拉系冇分别。 咁所以其实呢件事系挑战紧香港嗰个所谓固有嘅核心价值。 同埋你都睇到一样嘢，就系其实香港嘅核心价值，讲真系咪好深入民间呢？其实 系。又唔 係啊！如果你真正係反對右派邏輯咧，有少用右派邏輯去反對全民退保嘅咧，得兩個 point 係 valid 嘅咋，講嚟講去，一就係冇理由呢一樣嘢係要靠社會大眾去做嘅，我哋應該要靠自己嘅能力。喂，呢個係一個自由嘅社會，呢個資本主義嘅市場嚟噶嘛？ 同埋呢個社會係一個以個人為單位嘅社會， 冇錯， 係一個社群嘅，即係我哋。社群嘅利益唔系放喺 我哋冇理由，我哋嘅社会去惩罚一啲即系努力嘅人，透过一个税收嘅制度。嗱呢个尚且讲少少通，第二就爆煲咯，系咪？但我又未见过全世界边个搞完之后边个爆紧啊？ 同埋香港外汇储备又多，系嘛？即系你 边个爆咗？ 你讲 举一个例子嚟，屌唔喺度乱吹。 你香港嘅财政系不嬲都系以即系稳健见称噶啦。系咪？ 你政府系唔会俾佢爆煲嘅，好简单嘅啫。稍微识少少公共行政嘅，你知啦。我真系爆嘅时候，我咪又发债咯。 屌你老味！喂，而家 我咪下数再冚上数咯。 咁你 三跑唔会爆噶嘛？ 三跑都爆煲噶，都可以系。而家你高铁都爆煲啦，你都救唔掂啦条数，系嘛？啱噶，其实清永师讲得啱噶，某程度上都话政事上面解决唔到问题就唔好俾佢做嘛。咁点解你又可以容许呢、這个即系高铁咧？系嘛？即系喂，坦白喂，即系 讲乜都唔使做啦。佢 logic 就 系咪欺善怕恶咧？因为嗰啲人老人家好恰，而且政府亦都唔想去过，咁所以你就顺水推舟咧？ 因为我哋香港嘅 opinion leaders 咧，大部分都系中产阶级嚟嘅，即系陶杰啊，诸如此类嗰啲，根本就唔需要 concern 同埋 care 呢个。 咁你咪讲咯，即系头先我哋讲到条数咁清楚啦，即系中产阶级都好，你讲到廿万嘅，你嗰 2.5% 系廿万嘅数，咁如果你系有钱嘅人，咁你廿万你自己摊翻匀，同啲同你比较穷嘅人去摊翻匀。去即係share 翻你嗰、那個即係嚇、啊，即係你自己本身嘅公款，即係呢個你係會最多係咪係幾萬蚊嘅事？ 我 實講， 地香港人唔好話我啊，我地香港人啊，就喺2015年嘅年中啊，一個大陸股市冧啊，幾日都唔止，唔見廿萬啦、啊。阿哥， 其实系几万嘅事嚟嘅啫， 几日嘅咋？ 好多人买股票就蚀咗噶啦。 唔系即系 多日，几多人冲得蟹啊？包括小弟在内啊，几多人根本连钱系 total loss 啊！你买孖展嗰啲咪冇晒咯？ 唔系咁，所以你讲全 廿万 全民退保嘅问题咧，就唔好即系simplify 到，净系话咧去讲一啲即系叫做系世代之争啊，又话讲到去即系呢个新移民啊。咁当然情绪上面咧系好容易消化，咁但系问题就系唔好懒咯。你计下数系一条好简单嘅数嚟嘅啫。 好啦，咁但系嗱，即系退保仲有一个问题啦。但即係你話中港矛盾唔係一個問題，或者係世又亦都唔係世代嘅問題。咁但係好啦，而家擺到 唔係問題，但係唔係因為咁嘅理由去反對全民退保。世代係有矛盾， 係 呢個係事實。 係， 但係唔係用呢一個理由去反對全民退保，亦都唔係用中港矛盾呢個理由去反對全民退保。 係， 繼續吳博。 係啦，咁我其實我就講呢個問題，嗰、那個現實嘅問題就係、是。好啦，我唔理情緒又好，事實又好，而家正正就係喺呢個反對派陣營裏面，而家嚴重分裂喎喺呢個問題上面，即係起碼有嗱，本來有好多即係喺我當啊反對即係網絡廿三條裏面住，企埋同一陣線嘅人，由於呢個議題都拗到面紅耳赤，咁點搞咧？嚇、啊，即係好似政府就係用呢個議題。就已经将你个反对， 你咪中晒政府个计， 分化咗咯， 系全部中晒嘅。因为点解咧？佢而家系 set 一个 slooker 俾你班傻佬去冲埋佢。例如我哋上一集都已经讲过啦，80,000蚊一个 slooker 嚟噶啦。但系嗰个唔系全民退保嚟噶，嗰个系即系变相嘅中援版嚟嘅咋，好啲咁多嘅咋。即系你不如话加中援算啦，搞咁多嘢。 佢 set 曬啲 sugar 咧，而家 同埋好戇鳩啊！即係 又講話爆煲啊，又話要講加税啊，咁你咪中曬佢個陷阱咯！ 佢最好笑林鄭咧，就係入息審查啊嘛，嗰樣嘢係退保嚟嘅，你退咗休，你仲咩入息審查啊？其實咧，佢係針對嗰啲咧 資產審查 啊，唔係，其實佢係針對嗰啲有樓收租嗰啲人。 哦，系啦， okay. 有楼收租，咁所以你嗰啲咧就系入息嚟噶嘛，都等于系你唔会。 所以我上一次咪用技术嘅问题已经解决咗呢个做法咯，自住嘅单位唔算资产，但系你有另外一个你 declare 咪得咯，你够胆你 declare 咯，你话我冇，咁但系一 check 就 check 到嘅，如果你喺香港嘅物业嘅话，即刻死嘅，好多人坐监嘅，嗰阵时候公屋公屋都系咁啦，即系督细条数啊嘛。你夠膽咪咁做咯，但係其實呢啲嘢係技術問題，技術處理啦，行政嘅方法，行政嘅處理啦。有一個單位唔算，因為我自住嘅，多一個收租嗰啲唔俾，或者你已經係超過咗嗰、那個資產上限，咪解決咗個問題咯。你覺得李嘉誠唔應該攞咯？李嘉誠都唔去攞啦，要排隊噶嘛？啊，咪都唔使嘅，咁咪填張 form 噶嘛，大佬要去。 係啊，李嘉誠可以攞，其實都勾搭出嚟啦。 我唔可以因為李嘉誠一。都有去攞所謂嘅濫用，而令到即係千千萬萬嘅人係最後攞唔到嗰個結果噶嘛？你攞個乜嘢嘅理由同我喺度拗咧？係咪？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我哋留翻一節嘅時間，我哋講翻啲國際嘢啦。 加時，好， 加時。